於是同大家講故仔叫做《人肉湯》。老婆嘅外公依家已經八十幾歲啦，佢最高興嘅事就係同啲年輕一輩嘅人講佢年輕嗰時嘅事。有一年，佢嚟咗我外母乸屋企住，期間我去過外母乸屋企兩次，聽佢講佢啲陳年舊事，譬如講喺國民黨當兵嘅時候，一餐食五碗飯。行幾廿里去運煤、食野菜嗰啲平常事，然後呢，佢就同我講咗一件佢親身經歷嘅事情。由於佢年事已高，講嘢嘅時候頭腦啲唔係好清晰，我問咗佢幾次係咪真係有呢件事，佢一陣間就講肯定㗎啦，一陣間又拗頭講唔係好確定，所以呢，觀眾就把呢件事当成故事咁嚟听啦。喺1949年嘅3月，啲天气仍然比较寒冷，仲有啲毛毛细雨，俾人嘅感觉就系依家唔似春天，而是夏天。刚刚过了午更天，佢就起床啦，打开道门，睇住漆黑嘅街道，毛毛嘅细雨，佢入屋着翻街道合作社发嘅蓝布制服嘅棉衣。关上门就出街了。街道合作社啱啱成立咗冇几耐，喺解放之前，佢喺一间铺头度打过工。街道嘅革命会员就把几家食店组成了一个合作社，然后就把以前喺度做嘅嘢嘅人都纳入为社员。呢度唔记得讲，佢外公叫阿福，阿福呢日子就觉得以后嘅日子会越来越好。做起嘢上嚟就非常之努力啦。佢係管火爐嘅，所以要喺啲人未去到之前就把火生起來。由於街道上沒有路燈，阿福只可以喺高低不平嘅路面上摸索咁前進。黑暗之中，偶爾仲傳出幾聲狗叫。這個小鎮700米嘅街道對於阿福嚟講了如指掌。好快佢就到咗食店啦。开了门，点上了煤油灯，就开始搬开店面上的木板，然后去店后面去开炉火了。他先那晚下班之前就把炉火搞好了，第二日只要一来加上点煤，捅开个炉就可以了。这个炉在食店的最后面，后面是一片大的田地，那炉上有一个大铁锅，里面熬着些猪大骨汤，是以来在面汤的。食店隔两三日就往锅里面加猪骨的了，直到加满之后先把所有的骨掉了它。经过温火整晚的熬制，到了第二日汤就有鲜味的了。到了路边，阿福见不到那个小乞衣在路边，这个小乞衣已经来了镇里面一段时间的了。日头呢就在街上游荡，夜晚就嚟路边呢度取暖过夜，啲店员有时候就将食剩嘅嘢俾佢。阿福心就谂啦，依家又落雨又冻，可能去咗其他人屋企嘅柴房度住啦。靠呢个炉嘅温度系冇可能抵御呢啲寒气噶。阿福就冇将件事放喺心里边，继续做嘢啦。天已经光啦，开始有人嚟食早餐。呢个小镇里边啲人都喜欢一朝早来吃碗面的。今日就有几个人在吃面的时候就说，伙计，今日的面比以往鲜甜了好多啊，啲面食起身比以往好吃好多。仲有人问店员，昨晚在锅里面是不是加了些新鲜的猪大骨啊？阿福都知道个锅这几日都没有加过新鲜的骨头下去，他们觉得可能是这个锅的骨头咬得耐，所以味道特別之濃郁。以前呢啲事都發生過嘅。接下來嘅三幾日，來食面嘅人仍然都講啲湯十分之鮮甜，就問阿福係咪加咗其他料落去。阿福都覺得奇怪啦，呢幾日都冇加過任何嘢落去，只不過係加咗幾熱水而已啫，湯冇理由係咁鮮甜嗰種。剛好呢陣時要撈起一啲骨，攞去撩咗佢，佢就攞起隻大殼去撈骨頭啦。一個店員見到都過來幫手了。阿福呢先是撈起一些小的骨頭，但是他們見到一根很長的骨頭 看边个店就讲呢啲系咩骨头，又唔似猪，又唔似牛，点解咁长嘅？然后阿福呢，再攞起只壳，再攞落去捞啦。点知道呢？佢捞个屎，就捞出一个人嘅头骨上嚟，咁就吓亲佢同埋隔篱嗰个店员啦。佢哋即刻去街道嘅革命委员会讲起呢件事，革命委员会嘅人呢，就即刻打电话报警啦。啲公安嚟到，就将成间店个店员都去审查下。呢个小镇嘅人后面好长嘅时间都唔敢去食面啦。但系过咗好耐，呢单案都未破到，亦都唔知道死嗰个系边个。镇里边就有人讲，可能系个乞衣仔想捞啲骨食嘅时候跌咗落去。虽然呢啲系传闻，但系从此之后个镇上面嘅人都未见过嗰个乞衣仔了。